that you care.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播唱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交友互动平台，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年轻人情感的归属，找到情感人的问题，以及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分享我们的情感观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博虎点秋香。 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大家好，我是主播我是主播子萌，那很久没见了哈。我们的这个982呢，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或者一睹我们主持人以及我们新换的演播间的风采呢，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 没错， 那当然呢，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来跟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好的，刚刚一开始啊，萌萌刚说完这个花椒可以互动，现在就有朋友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已经开始召唤我们的嘉宾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个狂风少年。 对，为什么要叫狂风少年？ 一会儿揭晓答案。首先有请我们的严凯给大家打个招呼。严凯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凯。我是一个沉冷静时犹如冰块，运动时犹如一个疯子一般的一个阳光少年。 那证明这个名字我没起错啊，狂风少年。 我发现你们俩都埋了挺深的伏笔啊。 为什么呢？ 对，到底为什么要叫这个运动的时候像狂风一样？ 就是一般我们说，就是一个少年喜欢运动，男生喜欢的运动，比如说篮球、足球、曲棍球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球。 曲棍球。 最近棒球很火。 是。 可是咱们今天啊，这个燕凯他的这个运动形式、运动方式不太一样，有些小众。 那是什么呢？ 但是更加疯狂，我们请他自己介绍一下。 好。 大家好，我平时比较喜欢的运动像跑步、篮球，刚才像童哥已经介绍过了 啊。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到了每年的暑假、寒假，带上我那些轻的是2斤，重的是20斤的一些鞭子，到一些没有人的地方，特别宽阔的地方，然后去纵情释放我的天性， 纵情耍鞭子。 轻则两斤，重则 20斤。哇， 那个鞭子能有多长啊？就两斤的鞭子会有多长？ 两斤的鞭子的话是最长的是2米，然后像20斤的鞭子的话，它会长到10米。 哇，那10米的鞭子怎么耍？ 哎，我觉得2米能 对 能耍得开就已经不容易了， 不容易了。 就套马的汉子估计也就套个1米嘛，你这2米套一起， 而且人家长的时候都有10米。 10米的话， 可以把你绕一圈捆起来。 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那一开始你是练多久能把这个2米耍得开，10米耍得开呢？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最开始刚入门的时候，我们都是耍的皮鞭子 啊， 皮鞭子也是2斤， 2斤 它也就2米，最多是2.5米长 啊。 但是因为一开始耍鞭子的话，你会抽到身上，那时候我 对我想象得到。 那时候带我入门的一个师傅，他就是教我耍那个皮鞭子，我耍皮鞭子，我每天是在那种旷野上，我能练习3个小时，三个小时回到家之后，我身上都是红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的， 确实非常刻苦。 我就想到了《还珠格格》里面那种紫薇被抽打的那个，就是那种皮上全都是裂痕的 那 种感觉。 那不是掐的吗？说不说？ 也有 说说 也有鞭打的，就是自己会，就是那么疼，就每天都有新的伤口增加的话，那还会继续坚持吗？ 来这项运动， 好残忍 运动。对，为什么喜欢这个鞭子这项运动呢？ 也不是特别残忍吧，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最磨练的就是我的毅力。 确实是、 对， 你想它这个东西还不跟说什么足球篮球或者跑步一样，它安全系数比较高，这个你在旷野中你肯定是伤害不到别人，但对自己确实是一种磨砺。 对、即便是再熟练的话，我觉得还是受伤还是难免的，可能还是会偶尔会抽打到自己身上。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家人或者说你的朋友怎么去看待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是这些爱好呢，就是抽打鞭子这个运动。 一般都是在暑假或者寒假嘛，所以我的朋友那个时间是基本上联系不到我的，知道了只有我的家人。然后我的父母特别支持我，特别支持我， 强身健体。 他们说运动嘛，一个男孩子嘛，总要运动嘛。我一开始我父亲是问我，你是选择学滑板还是选择学鞭子？我想了一下，我想学抽鞭子，因为抽鞭子对于我来说更能感受那种男子汉的 气概。 是，确实感觉这鞭子耍起来很有气概。那现在我们练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就有没有一种就是可以说是成果性的东西？ 有没有 成果性的东西的话，如果现在我身上带着一条2斤的铁鞭子的话，我能用它来就是进行自我防卫。 哦，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棒哈！自我防卫就是这是用到了生活当中来，就是这种虽然说也是爱好，也是平时的一种喜欢的运动形式，可是呢却用到了生活当中，而且帮助自己哈。但是我觉得这么健壮的一个少年，应该坏人不敢违禁你。 是，一看体型非常强健。 对，刚刚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这个礼物只为凯哥刷啊，应该是我们这小凯的一位朋友啊，给他送来了一些祝福，说好厉害，凯哥好帅，还有一些这个风尘的 memory， 这位朋友说啊，凯哥铁的鞭子哈，就一定是特别的厉害啊，就是这些，还有一些朋友啊，像这个长不大的孩子 是 09776976啊，这些朋友也送了一些礼物啊，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啊， 希望大家能在花椒上多多跟我们互动留言。 好，那个刚刚呢我们是聊了一些他的爱好，其实不仅是这个，刚才小凯还跟我说了，他说他平时还有一个陀螺啊，还打一那种叫你们叫方言叫 嘎嘎 是大加大版的陀螺，是不是？ 是，对，是那种小一点的还是大一点的陀螺？ 大一点的，就是那种上面是圆的，然后下的是个锥形的底儿。 我知道，我见过。 这个也需要， 这个也是用鞭子啊，不是鞭子，就是那种 绳儿。 对啊，小皮鞭会抽，我觉得他喜欢两个爱好相辅相成。 对， 练好了这个，下一个也行了。 我觉得这些运动吧，的确是特别锻炼臂力，我觉得可能对这个身体的这个身材的这个塑造也很有帮助。那可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狂风少年的确是非常的狂风，非常的疯狂， 可以说得上是狂风。 对。 那这些我们的这些运动的形式，我觉得各位朋友可能也是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因为刷鞭子这个打鞭子它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最近几年其实我也见过，有一些就是成年人他们也会以这个刷鞭子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身体，其实只要是运动啊什么。 而且我现在想一想，你耍这鞭子好像运动到的面还挺多的。 对啊， 对，不光是这个手臂，还有肩啊腰啊，还有你包括腿，你能是不是也要很有力的扎在地上才能不被那鞭子带走？不然我想象一下，我抽起来应该是鞭子去哪儿我去哪儿。 我觉得还有一点，它还锻炼脑子，因为你如果说脑子不运用到的话，有可能就天天就抽到自己了。 是， 抽一下。 所以这么一看，还是一个全身都能动起来的，还不错。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这项运动。 没错，刚刚我们是进入了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嘉宾的自我介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是一首歌两颗心，通过一首歌的时间来看一看我们的小凯他的内心世界有哪些故事。那么小凯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我推荐一首来自李荣浩的《老街》。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 来自李荣浩的《老街》。 欢迎回来。刚刚呢是我们在这个放歌的过程中呢，可能是由于大家都太想见， 是哎好，我们继续欣赏。 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的季节，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景，手里的那一张借念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想不起当年模样，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写去那老街的墙表，是属于我的忧伤，嘴角那点微笑 是李荣浩的老街 啊，这首歌也是这个李荣浩的一首代表作了哈。那么在放这首歌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花销平台上有太多朋友给他送礼物了。 看大家今天对我们嘉宾的热情度真是非常的高。 礼物只为凯哥刷，你的好朋友给你送来了好多好多桃花和一个女神，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草莓味的这个小仙女也是 说嘉宾叔叔好帅， 嘉宾叔叔好帅。 不禁想问一下这位网友多大了？ 我们是个小鲜肉啊，是个小鲜肉啊， 还不到叔叔的年纪哈。也感谢花椒平台上对于这个我们小凯的喜爱。那么有更多朋友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都会让嘉宾给你回复一下。 没错没错，我们都能实时看到大家的礼物和留言，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多多的进行互动。 是， 那么刚刚我们是推荐了一首李荣浩的老街，那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有什么样背后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李荣浩的这首老街是在2013年发行的 啊， 那时候我是12年小学毕业，然后2013年我还是一名初一的学生 啊， 初一的学生，我的父母给我报了就是离家 相对来说比较远的一所全封闭寄宿制学校。 嗯， 就是在上学期间你 是多久会能出去一次？ 不会， 就 不会， 从来就不让不放出去那种， 除非放假。 哦， 然后你基本上是就一定是联系不到外界的。 嗯， 除非就是家长给老师打电话。 嗯， 然后在上学期间呢，就是刚开学的时候，好些学生就是跑到老师那里去求老师让自己给家长打一个电话。 嗯， 说想家了，想父母了。然后每当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想。 嗯， 但是我的内心世界当时是有一些坚强的。 嗯， 所以我就把那份思念就是暂时先 掩埋在心底深处。 是。 嗯， 然后一心学习。 嗯， 只不过就是在那个学期的放假的一次，我回到家中的时候，就是正好是街上手机店放那种推销的歌曲嘛。 嗯， 就放到这首歌曲了。我看就是这首老街，然后我再看到那条街，我当时我哭了。 嗯， 真的是哭了。站在街上坐在地上我就哭。 嗯， 路人就问这孩子干嘛呀。 嗯， 孩子怎 么了？ 这是 受什么伤了？ 然后我邻居恰好过来。 嗯， 看见我了，就把我就是给我家长打电话。 嗯， 打电话我父母过来之后，我看见我爸妈。 嗯， 看见爸妈之后我没说话，跑过去低下头我就接着哭。 嗯，就抱住他们就接着哭。 对。我才刚十三岁。 嗯，那时候 十三岁 是， 然后就离家半个月。 嗯， 离家半个月，我想父母，我也真的是想父母。 嗯， 但是我一直是掩埋在心里嘛。 嗯， 对，也没机会回家。 就是，一直就是那种压。 嗯， 累积下来的情感一下就爆发出来了。听到 没错，我觉得这个其实背后一首歌曲也能代表一种心情吧。就那种思念的感觉，可能这首就是自己在语言的时候可能没办法表达出来，可是这首歌就帮他唱出来了。 嗯， 这也是我们小凯可能说在他的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状态中可能比较牵引他的情感的一个原因是家人。 嗯， 啊，是想家的这个想法 和父亲母亲之间那种羁绊。 对，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花椒的朋友就说，嘉宾有女朋友了吗？来回答一下。没有。还有人说暗恋的对象有了没有？暗恋的对象是谁啊？大家都是问的这么彻底吗？ 大家都问的很直白。 对，那如果说我觉得是可以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小凯会在我们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会公布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是。 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联系方式然后联系到我们的小凯，可以跟他进一步的去进行沟通。那好，今天的一首歌两颗心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抒情，非常的动心哈。 对， 听得非常的动心。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也能够多回家去看看父母。 对，就是现在大家还没迫不及待还在问说阿玲的对象是谁啊。 好，我们一会儿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55分左右啊公布 一下 的联系方式。对，给大家留个悬念。 嗯，好，还有一些朋友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提醒各位，可以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 花椒， 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也欢迎大家多多的与我们进行互动。 希望大家能在各个平台上跟我们多多进行留言互动。 嗯，好的。 尤其是下面到了互动话题的环节。 对，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这个互动话题呢，我觉得就是小鹿乱撞吧，砰砰乱跳的那种感觉， 是 怦然心动， 很少女的一个互动话题。 今天的话题是遇见你 很 幸 运。 对，这个话题就谈起来遇见吧，我觉得大家都会一天每天中会见到很多很多的陌生人，见到一些熟悉的人和陌生人。 嗯， 但是每一段遇见可能都会开启一段不同的心灵的感触以及心灵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小凯他的心路历程。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最心动的一次遇见是什么样 的 场景？ 最心动的一次相遇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嗯， 在今年的5月份。 嗯， 我忘记是哪一天 了。 那不就是上上个月 最近的事儿吧。 对。 嗯， 嗯， 就是那天我到了我们补课的那栋大楼底下，我到了挺早的。 嗯， 我就在大楼底下坐着。 嗯， 当时那片天特别蓝。 嗯， 然后天上正好有一片云。 嗯， 被风轻轻吹开。 啊， 我就看那片云，我说真好看。 嗯， 真的是特别好看。 记忆这么清楚的吗？ 你是天空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我的波心。 对，一般来说这个偶像剧的开头都会来一段空镜头，空镜头就是描述景色的。 是，来，我以为下一句是走过一个姑娘。 马上姑娘就来了。 然后我就在，我也不知道我坐了多长时间，我就听见前面正好是我们老师的车开过来，停下来，然后从上头他走了下来，然后他对着我打招呼，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下，哇塞，真的好美， 就比云还美，是不是？ 真的是比云还美。 过来以后，周围的风景都失去了颜色。 可能小凯当时以为啊，这个仙女是从云上掉下来啊，不对，飘下来的吗？ 云上掉下来，脸着地是吗？ 那就不是仙女了哈。 是， 证明，哎呀，我觉得光听她的描述，我觉得就是在那个青春岁月里，谁没心动过几回啊？而且每次都是那种，哎呀，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现在想想，可能两个月过去了之后，依然情景再现起来， 就是， 还是会心动。 你会对那个场景念念不忘，但你可能对那个人， 对， 就是青春的时候，你再过去回去看，你可能对那个人没有那么深的感触。 没错，没错。现在很多朋友在问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我们卖个关子，卖个关子，一会儿揭晓。 好，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是最心动的。那么接下来说，其实有些遇见啊，它其实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的轨迹。 是， 那有没有这种遇见呢？ 对，有没有 跟我们分享一下？ 改变了你很多的某次遇见。 陷入了沉思。 对， 是太多了，还是感觉一时想不起来？ 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没关系，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彤彤来回答这个问题 啊，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我出的嘛，对吧？ 对，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说跟我的朋友的初次相遇，其实我很多很多的朋友吧，就是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其实都是彼此看着不顺眼。我跟萌萌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我们的高考前， 是 我们俩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个教室里面， 是 啊，我们俩是就曾很早很早就认识了，我们是同学，很有缘分。然后第一次遇见就感觉对萌萌的印象就是很温柔的一个姑娘，然后说话也嗲嗲的，然后呢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但是没想到说以后能成为那么好的朋友，能成为同班同学， 能在一起过四年，真的是很不容易。 不止四年，我们还长着呢。 啊，对，我们会在突然想说在一起过四十年，然后又把这句话收回去了。 王子萌已撤销一条消息。 是， 又加了四十年。 那确实是啊，我觉得跟很多朋友的遇见都是让自己改变很多的。 是的， 因为你每一段友情的开始呢，都会说双方有一个彼此磨合，然后彼此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就会为对方付出一些，也自己学会一些。 是的，我们俩的友情非常的深厚。 是， 嗯， 下次一起出去玩。 好的。刚刚去了成都吗？不是之前。 对对对。来，我们来看第三个互动话题，说未来最期待什么样的遇见。 刚才是已经遇见过了，那么将来期待什么样的遇见呢？是遇见好朋友，遇见恋人，还是遇见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能不能畅想一下？ 我现在是一名高三的学生嘛， 明年 就要面对 高考了 ， 人生的一次重大的选择。 是， 然后我就希望，就是我很努力的去考上一所我 理想的大学， 然后就是比较俗的一套词嘛，在网上，就是在大学门口恰好遇见你 啊。这句话我第一次听说，谁说他俗了？ 我也觉得是，我还回忆了一下，我说哎，好，没听过。 这是一句非常励志的话嘛？我觉得在就是大学校园里面憧憬一段友情，一段爱情，都是一个非常令人觉得很有动力的事情。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小凯以及各位在花椒上为他加油鼓劲的各位同学们能够加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博虎点球项，也希望你们以后能够有机会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啊！还有人调侃说你喜欢萌萌，我当然喜欢，他是我的好朋友啊。 有人说在一起吧。好， 对，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我们肩并肩。好，刚刚呢我们是聊了一个互动话题，是遇见你很幸运，那么大家是不是也比较心动的比较难忘的相遇呢？也希望您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在我们平台上进行留言，我们也想看看您的故事是什么样的。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心事只让你知道。那么今天我们小凯想要问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心理上的困惑。 是， 就是也是今年上半年嘛，我跟我们班里就是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当时是坐前后桌的 啊， 然后一节我们都是到了下课的时间，大个运动时间了，我们都去打篮球了，然后不巧的就是他钱包丢钱了 啊， 然后回来之后他问过我是不是你 拿的， 对， 啊， 当时 当时心寒， 对， 特别心寒， 对。 然后我说你要是信我，就不是我拿的， 嗯。 然后过了也就差不多一天之后吧， 嗯， 我们两个就持续冷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嗯。 最后就是我说话他也不理我， 嗯， 然后他也删掉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嗯， 然后我就去找我们老师， 嗯， 我们老师出面把这件事情调和好了， 嗯， 然后也证明不是我拿的， 嗯 啊，其实就是遇到误会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啊，就是说其实每个人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嗯， 我也被怀疑过说是不是拿了别人的东西，其实也是好朋友之间， 尤其是在来自好朋友的质疑可能会让你感觉特别的难受， 是的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在留言板上给大家进行留言，也帮我们的小凯解决一下这样一个心理上的困惑， 嗯， 对。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直播的方式呢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 嗯，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然后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了， 嗯， 如果收听的话就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那么小凯的问题已经留到这里了，那小凯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公布给我们吧。 对，可以公布给我们的听众， 可以是微博、微信或 者 是 QQ 邮箱， 嗯， 对，或者手机号都可以， 嗯， 大家加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吧， 新浪微博， 嗯， 大写的 LY， 嗯， LY 凯，对，就是我的名字， 很简单， 好 好搜索大写的 LY 凯， 嗯，燕凯，大家记住了吗？记住的话就赶紧关注他吧， 嗯， 可以在私信上跟他进行留言进行沟通。那么今天呢时间过得非常快，也再次感谢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是张彤， 我是子萌， 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 拜。 拜 拜， 他的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与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只为了能够被他瞪一眼就好。在这边，而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他总做事而不见，脑袋中却浮现眼前尽是他才微笑的画面，而他说我谎言要承诺，他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就算有不安定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排除万难和他一起度。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